面前讲条水，在大床面前讲游花园，谈及荷里活，会说到字母汤，直到让你没趣不作声。讲天气，讲到起重机，讲衣着，讲到天涯歌旅，谈及图书馆，会说到下意识，就似没有话对你不说。由手机讲到鸡尾酒，由番茄讲到白美酒，笑我冲出口多于足够。由巴克讲到将进酒，由光纤讲到与素臭，说到爱侣同样是好友。我没觉转弯走到这个路口，我却没有讲我很爱你。转弯走到这个路口，